据报道，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和实现经济正义市民联合事务总长、参议连带共同事务处长等各界人士强烈谴责了朴槿惠又愚弄和侮辱国民的第三次对国民谈话。争取朴槿惠下台大田运动本部在新国家党大田市委办公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谴责朴槿惠的第三次对国民谈话。另外，南朝鲜的共同民主党等各在野党11月29号强烈谴责和反对朴槿惠逆贼的对国民谈话。南朝鲜的京江新闻、基督教广播电台等媒体分别在11月29号和30号严厉指责朴槿惠逆贼的对国民谈话是一种旨在摆脱危机和延长执政的政治计谋。